Cause this is my life, this is my dream, this is the reason my heart beats. I'd rather fight each day of my life than give up and leave. Hi, I'm Cashy Keegan and you're listening to IBHK Radio 2. 与你共存共鸣，同你深深呼吸 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 This is my dream。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平生不作亏心事，夜半敲门逢星期六晚11至12 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守灵夜话，一路听一路好多兄弟陪你听。 等紧你。 好啦，今集守灵夜话呢，哈哈哈哈哈！ 真 系1月2号啦，真系2015年啊，见大家啦吓。 系啊，喂，讲啲2015年啊，喂，讲下啲祝贺嘅说话先啦。 先应应话啊，即系希望大家即系吓喺过去嘅一年咧就冇穿冇烂啦吓，咁啊今年咧就继续平平安安啦。 系啊，咁就开开心心啦。 咁啊，大家都记得啦，旧年真系哇，做乜咁鬼多嗰啲咁嘅天灾横祸、交通意外，特别系人祸嘅交通意外比较多啊吓。 系， 即系我哋唔系话叫做话有人可能人为特登整到啲意外啦，有啲系真系天灾影响啊。 系啊， 但系真系旧年咧就非常非常之多啊。咁啊，今集都会同大家讲下咧，关于呢、這个哇，点解会咁样嘅咧？ 究竟发生咩事？ 分析分析一下先噶嘛，去回顾啦，当系吓， 系当一次回顾 啊。系啦，咁啊，另一方面咧，就今集咧会同大家去讲下一啲嘅郊野公園，其實都可以話是郊外的地方，大家都知道香港很多郊外的地方都很多古怪 奇奇怪怪 的東西，真的很難想像究竟說喂，即究竟宜動不宜靜啊，還是說去到那裡會有特別多故事的呢， 特別多東西看， 是的，那今集呢就跟大家分享分享。 好 講到這個馬來西亞先，喂好鬼黑仔喎，今年 喂真是喔， 做什麼鬼呢，就是硬是年年都冇事噶啦。其實據我哋所知咧，喺咁多年嚟嘅叫做航空交通嘅安全記錄嚟講嚇，馬來西亞航空咧嘅航空公司啊，其實嗰個相對個意外率係比較低嘅。 哦，即係佢都唔係算高， 一向都唔高嘅。 係， 但係今年咧就好整唔，即係舊年啊，好整唔整咧就整咗幾單咁嘅嘢啦。 哇！真係一係唔嚟，一嚟嚟幾單。係 啦。第一單就是大家都記得，就在年初的時候，即是你用 MH370 的離奇消失，到現在都未找到啦，恐怕又要兩年後就突然告訴你找到了， 突然間浮上來 咁啊，跟住呢就發生 MH17 的事件啦，就是在烏克蘭上空就被人射了下來啦， 無啦啦， 真是無啦啦整達啦， 是啊， 諗住希望呢一種咁嘅悲傷可以過去嘅時候，誰不知又整 臨近年尾又嚟一單 Q2set 唔記得咩 number 四個 number 嘅，咁啊係咪890呢定係幾多？ 唔記得啦 嚇，咁啊於是乎又哦8501唔係8901係啦 Q78501，咁就係呢個亞洲航空公司嘅，其實就係、是、又係馬來西亞嘅數一數二嘅廉航嚟嘅。 啊，仲要好出名行添， 仲要好出名就係話佢嘅意外咧係零 嘅， 係 啊。 今年一嚟唔嚟咧就整一單啊，咁啊， 仲要結嘅添，仲呢單。 咁啊，結果就死咗噶啦，其實啲人已經嚇都知道都揾到啲殘骸啦。咁啊，呢個亦都係一個不幸啦。 係啦。 咁而今年嘅航空意外嘅死亡率咧，唔係個死亡人數咧，係歷來最高嘅， 係 亦都係打破曬紀錄嘅嚇。咁、啊、今年咧，差唔多有1000人就係、是、死於呢個飛機失事嘅事件上面嘅 嚇。係、啊、點解會咁多單嘅？係 啦，咁啊點解好需唔需要？ 仲要同一個地方， 同一個地方係馬來西亞有關嘅咧。咁啊，於是乎咧就瑩熙就喺度揾啲資料啦。原來有啲堪輿學家咧有分析過嘅。 係 今年咧就唔係今年咧，我成日講今年係因為仲未過農曆啊，所以就成日 習慣了。 2014年即是甲午年呢，大家都知道啦，其實就是屬馬的年來的嘛。咁所以呢佢哋就有咁嘅分析，就話逢有個馬字嘅國家呢，其實基本上嗰、那個即係叫做政治動盪啊，或者係天災橫禍會特別多，因為叫做太歲頭上動土啊。 係。 因為佢哋本命年啊，所以就瀨曬屎啦咁。 係。 我話覺得有啲牽強啊，本命 年。又唔見羅馬有事點解、啊？ 本命年呢家嘢就有啲牽強啦。 係。 啊，但係你話係咪同個馬字有啲關係呢，就或者都有啲嘅。 係。 啊，咁啊，但係咧，我係覺得就係會唔會係佢個航空路線有啲關係咧？咁啊，炒咗好耐。 系， 我就抄咗呢个2014年，即系甲午年嘅流年飞星图。 哇！ 即系所谓流年飞星，就系每一年咧，就系大家如果喺个通胜里面揭嘅话咧，就梗会揭到嘅。春牛图之前嗰一页，定系之后嗰页咧，就有一个好似八卦咁样样嘅嘢嘅。里面咧其实写咗一啲咩咩博士啊，又伯伯啊，又二子啊，又五王咁样样嘅。咁、其实咧就系、是、呢个叫做方位流年嘅流年飞星嘅图嚟噶。咁就會話俾你聽乜嘢位啊、會有啲咩事幹嘅。咁其實喺2014年咧，最差嘅位咧就應該係喺，即係如果你話係一個煞位咧，就喺西邊嘅。西邊係煞位，咁就所謂叫做交劍煞啊，亦即係話咧主戰爭啊，或者啲唔安全嘅嘢啦。咁啊，特別係咧，有一啲嘅交通安全啊，或者牙齒骨骼上面嘅病痛咧，就特別多嘅。啊，咁呢一方面咧，亦都係逆馬嘅方位嚟嘅，即係代表咧好奔波勞碌啦。咁如果話你想平平安安冇事冇幹嘅話咧，最好就走走趯趯啦，即係移動就不宜靜嘅，即係以個人嚟講嚇。咁啊，另一方面咧，如果你話係病位嘅，其實喺甲午年嚟讲咧，病位就反而就喺呢一个叫做啊南方，好似系， 系 啊唔系南方，我睇一睇先啊，系西北方吓，咁啊西北方咧就不宜动土，一动土你就好容易病噶啦，或者系损兵折将，特别系咧伤及长子，咁所以咧就话如果喺呢个方位就要小心啦，啊，咁所以大家咧即系如果话你屋企对正西北方人动土咧，可能你就会好容易生病啦。意思就系话啊，咁啊，于是乎咧，我哋睇翻啦呢个马拉嘅航空公司嗰几条航线，究竟系咩时间呢？ 系 首先，大家如果有印象嘅，今年年初嘅嗰一单咧，就系、是、由马来西亚系咪马来西亚飞去北京啊？ 系啊系啊系啊， 即系、 啊啊 就是、由吉隆坡飞去北京嘅。 系啦、啊。 咁但系咧，佢哋选取嘅航线咧，其实系偏西向嘅、哦，系啦。咁啊，于是乎咧，就已经中咗招啦。呢、這个此其一。不过当时件事咧，就话佢个方向虽然话初初向西，但系佢都要北返噶。如果唔系，你点去北京咧？ 系 吓，咁、啊、所以就形成咗一个好奇怪嘅情况啦。就系、是、先佢就系中咗西嘅煞位啦， 系， 继而咧佢就喺西北方位上面咧。就中了个病位，咁啊变相咧，而家系唔知道究竟呢只飞机揾唔揾到啦，就系堪舆学家讲嘅，唔系我讲嘅。咁啊之后咧，我哋又睇翻啦，另一单咧就系喺呢个乌克兰发生嘅，咁就位处呢个马来西亚嘅西边，又系向西出事噶， 全部都西， 冇错啊。而最后呢一单都系向西出事噶，就系、是、由呢一个印尼飞去呢个新加坡。 咦，咁真系无独有偶啊！ 真系无独有偶，就系正正咧呢三单大嘢咧，都系同呢个西方有啲关系啊。咁、另外一啲啊，例如喺非洲嘅国家咁啊，出现呢啲航空事故，其实都系同向西边有啲关系嘅。吓、咁所以咧，我哋就只能够话你可以话巧合啦吓、即系呢个流年飞星系咪准成咁咧？咁啊，大家自己去参详参详啊。 系。 不过讲到交通意外咧，大家都知道就系话、肯定有好多故事噶嘛。 系啊， 最近咧俾我睇到一单嘢咧，有人发现咗一个小插曲，系关于九广铁路，即系而家嘅东铁线嘅。 又你， 即系唔系话撞死狗，唔系撞死人。如果大家记得咧，呢、這个一条边路咧，即系关于呢个边子路，即系中文大学以前有个传说。 就在馬料水這個車站呢，就有個女乘客跳車的時候呢就 夾住了條鞭， 是啦，咁於是乎呢就當場就閉命啦，因為拉斷了嘛，咁於是乎就化成呢個厲鬼啦，就成日喺嗰度一大片 徘徊嘛，係啦。 咁最近呢有一啲好有心嘅網民啦，唔知神推鬼拱嘅情況底下呢，就喺大學站就影到一幅相，是动了一块南无阿弥陀佛的石碑。 你又来 是啦，那是不是同一条边有些关系呢？这个碑那就暂时就无从稽考，但是呢看回这张相上面那个碑呢，就似乎呢就应该都上了一段时间，即是比较老的， 是 时间比较 即是摆了很久下应该。 咁就有人报料啦，就话吓，大约就应该系喺呢个好似系我唔记得车头定车尾部分啦，总之就系两边是打一边嚟嘅，就比较我见到佢影嘅相片应该系比较人少嘅位置嚟嘅， 人少位置 系啦系啦，所以我好难答到你就，其实佢就唔喺个月台里面嘅，佢系喺月台嘅后一段或者前一段咁影到嘅， 系。 但是印象中呢，他就应该不是在站，因为他有两边的嘛， 是啊，即是两边方向 的，应该是对面的，即是他由一个站出入闸位那边的月台望过对面的， 是， 即是说那个碑就应该在对面的， 是， 是啦，那就我不记得那个印象上， 即是应该是向龙湖方向那个方那边， 是 那边啊， 这个我要再深究一下，再答大家。 因为中，如果没记错，我没记错，中大那边的门口应该是，是不是应该是向边的，好像是向九龙方向的嘛，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即我哋行翻出 咁，应该就如果我冇估错，就应该系罗湖咯， 系 罗湖嗰边咯， 应该系咯。 但系因为呢块碑咧，其实就你唔静落嚟睇，其实你唔会好显眼啊，因为佢侧边都生晒啲草噶。但系嗰个网友咁手痕嘅时候，可能真系坐咗喺啲月台啲凳度咧，见无无聊聊等紧人啩，咁啊见到，咦，发现到啲嘢，咁啊，于是乎就联想到系咪同呢样嘢啲关系啦。因为到目前为止我哋都冇任何特别嘅证据係关乎到话，喂，究竟呢个鞭子姑娘係咪真有其事。 其实一路都讲咁多年呢个鞭子姑娘其实係一个江湖传闻嚟嘅啫嘛。 係呀係呀， 即传咗好多年，但係其实由头到尾好冇人翻查过究竟係咪当年係咪真係有单咁嘅嘢嘛。 係，但係有一样係肯定嘅，就係话在六十年代啲人逃亡嚟香港的时候呢，基本上都是靠呢条火车路的，年中啲人跳车死的呢应该都有不少的，只不过话有冇记录在案咁解嘅啫，咁但是大家都知啦，一条过百年的铁路开发咗咁耐，由佢建筑开始到去現代嚟講，啲人久唔久都會跳軌自殺啦，咁所以好難免都會有呢一啲嘅事件發生嘅。 咁但係如果其實如果我哋成日講開，以前都講，我哋之前有啲集數都講過啲人自殺咧，咁其實佢個即係佢個雲頭咪會繼續會嘅徘徊翻喺翻同一個位置度，咁樣每日都重複著，我都咁。之前都分享過，即係以前睇住跳樓嗰啲，日日慢慢罰雞慢慢跳噶嘛喺度。 系， 咁佢乜嘢？咁如果鞭子姑娘呢啲真系，如果系属实嘅话，咁其实佢都应该受苦咗好多年噶咯。 系噶，我唔知道有冇人真系见，即系之后有近代啦，吓近呢几年嚟讲啦，究竟仲有冇见到佢嘅身影存在啦？吓，咁就我都试过喺日头去过呢个地，即系去过一条边路嘅，即系而家其实都大家都知道中大都变得好劲噶啦， 变咗好多， 已经唔系以前咁荒山野岭好少人咁嘅地方啦，而家系好旺嘅。 系啊， 咁都睇过下，大约都唔系太知啦，因为太长啦，嗰条路都 长噶， 嗰条所谓一条边路而家系好长嘅，你行好远路，所以都唔系话太过。 清楚究竟是哪个位置咯。 嗯。 啊，同埋大家都知道现在大学站那条路轨呢其实跟几十年前是有少少分别的。它是移出了的好像定移入了的。 嗯。 啊，即是它不是没有变过的，那个站是动过的。咁变咗就你话而家仲可唔可以考究到当年出事的位置就好难啦。 嗯 啊，咁啊，但系据我所知就系喺嗰个年代，马料水呢个站咧就系专门系一啲香郊渡轮出入嘅地方嚟嘅， 系、 啊，所以都已经系即系一到假日咧就比较旺嘅吓。 嗯， 咁啊，而家就当然就唔同啦吓。啊，即系你多咗个大学啊，更加犀利啦。 系啊， 吓，但系听闻咧，啲大学都好多故事啊嘛。 系啊，系啊， 即系有机会我都会再去 即系搜集下先。 搜集，同大家分享分享。 我突然间再谂起最好笑好笑嘅鬼故 ，Con U 嗰个牛皮汤鬼故 嗯， 系呢个好出名嘅好笑嘅鬼故。 牛尾汤鬼故最后好似都话有少少奇怪嘅，唔系几合理嘅。 系啊。即系佢个 ending 系有少少奇怪， 特别系个汤啊， 系啊， 即系点解会煲牛尾汤嘅咧？咁啊， 系咯，唔煲羅宋 湯，因为你都知嗰个年代，嗰、那个年代嘅中国人其实唔兴饮西汤噶嘛， 系啊， 唔兴噶，但系牛尾汤系西汤嚟嘅，其实 系 吓、啊，所以就有啲离奇， 应该煲中汤噶喎，应该 系啦。咁点解唔系红青萝卜或者系煲猪脚汤咧？咁啊， 系咯， 要系牛尾汤咧？啊，好似有啲 hints 留咗喺度， 唔知啦，咁就真系。 不过点都好啦，即系如果大家睇翻一啲大学嘅咧，就系特别系啲门口咧，你就会有阵时你都会明白点解佢会惹埋啲古古怪怪嘢。第一样嘢，如果你有去过 Con U 或者系CU 啦，特别呢两间上咗时代嘅大学啦， 系 吓。他哋其實係個前面係有一個牌坊咁樣樣嘅嘢嘅， 嚇、 嗯。咁、啊、呢個門牌，呢、這個牌坊其實有陣時候你都會諗到一樣嘢，就係、是、好多嘅墳場地帶咧，咪好興就係立呢啲咁嘅門碑啊。 啊， 係 嘅，其實好多呢啲、 啊。或者係好似鳥居，人哋日本仔叫鳥居啦，嚇、啊。我哋叫做牌坊嘅嘢，嚇、啊。其實呢地方咧，好容易又係好容易會惹到啲嘢嘅。即是他的牌坊下面呢就可能会有些东西徘徊啊，或者是、不得其门而入，就会在外面 兜来兜去 扰扰攘攘的。是、啊、 第 二样东西就是他们那个地理位置啦、 嗯、 又是全部都是依山而建的、啊、 嗯， 那变了呢就你说会不会容易有些什么、啊我们俗称叫做山川鬼魅的东西、啊 嗯、 即是山精鬼魅的东西就这个很难讲。 咁讲真的，你喺呢啲咁嘅，即系叫做荒，都系都叫荒山野岭啦。 系， 同埋即系你又唔系成日都会有人出现嘅地方嘅时候，咁又我觉得都唔出奇嘅。 诶，等于我哋喺以前成日都讲啦，啲学校咧，如果后面系一啲后山啊，即系曾几何时，我哋喺其旧啲集数都有分享过一啲关于中学啊、小学啊，其实嗰啲一到。一到咁上下会出现啲事古怪嘅事噶嘛、 啊？人人中学都系瞓、啊，都系以前 系 乱葬岗啊。 不过、 啊、 我俾啲 hints 大家，其实唔系所有地方都一定系咁嘅。 系 如果学校真系乱葬岗嘅机会大嘅咧，俾啲 hints 大家有几个地点噶。 系 一个九龙城， 嗯， 九龙城。第二个就系喺呢一个深水埗。 啊，系啊。 第三个红磡，呢三个地方的机会是比较大的。此话何解呢？九龙城呢，即除了寨城以外呢，大家都记得就是当年发生就是日本侵略香港的时代。3年08个月的日子呢，去到头一段和尾一段呢，都试过发生一个大轰炸，大轰炸。 是。 那结果呢，就是九龙城和红磡咧，嗰个损伤系最大嘅，特别系红磡，红磡系铲平晒嘅成个地方，只系得翻一座观音庙，嗱，又系神迹嚟噶。观音庙咧就系唯一一座，唔知点解喺呢次嘅大空袭里面咧，成个区得翻呢一间庙系完整嘅，完好无缺，冇事。但系周边佢周边嘅义学啊。民居啊， 全部夷为平地， 是 全部变成瓦砾。所以为什么现在的人觉得就是说每年的、观音开库呢、嗯、都一定去揀红磡那间呢，因为觉得它很靓、 嗯、 真的有神秘油。啊、另一个呢就是深水埗，深水埗以前是军营来的，所以呢又是试过受到空袭的。咁如果里面有一啲万人骨咧，真系唔奇啦，吓、 啊！即系随时即系刮下刮下，其实都有机会即 系 掘到。 你话如果系坟场位嗰啲，咪何文田啊、石硖尾啊嗰啲咯，以前系啲坟场地带嚟噶嘛。 哎、石硖尾都系。 即 系 以前都话何文田都试过掘到，即系开路嘅时候掘到啲骸骨上嚟噶。 哎呀， 咁但系已经系过百年历史嘅。啊，唔係近代嘅就知道哦，咁應該係以前墳場流落。 啊，你講開石硖尾真係，嗱真係不能不提咧，即、就、係、是、以前我自己以前喺石硖尾翻學嘅。咁你又講開，即係你咁樣講下講下咧，我突然間勾起我少少，即係岔開少少嘅話題。其實以前喺西，我以前喺即係西石硖尾翻學嘅時候咧，咁我哋有時都要即係要搭車啊，要翻學時都會遲啊、遲放啊，咁有時都會夜走。咁你知道冬天咧特別。快黑噶嘛个天，咁咧成日我哋其实我哋以前嘅读嗰间学校咧，其实都唔多唔少都有啲传闻嘅，好多，即系因为我哋有依山而建啦，我哋系山腰啦间学校， 嗯哼， 系啊，跟住仲系特别多，特别唔知一到天黑咧，嗰我哋学校个环境咧就会非常之黑噶，即系就算 even 讲紧系开晒灯都好，即系啲走廊开晒灯，你都系觉得特别嗰位系特别暗嘅， 系。 同埋我哋即系学校对出又特别多车祸啦，因为有急弯， 系嗰个急弯啦， 系我哋有个急弯啦，咁啊，所以好多好多奇怪嘢、 嗯， 例如我哋曾经即系有讲过，即系有啲同学即系互相听闻咁啊，我哋喺度讲啦，就话之前就试过夜妈妈六七点，即系我哋放学有时我哋补课补到六七点走喺门口，有时见到有个伯咧。坐即系企咗喺我哋大门口，企咗喺度。咁但系咧，佢又唔系等红，又唔系等我哋啲同学，又唔系我哋嘅、嗯、即系校工叔叔。但系唔知点解就企咗喺度。但系咧，佢就企咗喺度咧，就不断就系、是、唔知做咩咯，就喺度望住条马路，一路望住一路望住啲车行，一路行。跟住即系其实冇乜大问题，因为。其实那里附近都有些居民住的，那你说有人在那里站在那里，我觉得都不出奇，但最神奇就是我的同学讲的江湖传闻，就是突然间呢走了出去的时候呢，一零一阿伯一阿伯是背住我们的门口，即背住门口，他望住出面，所以他是背住校门，阿伯一走过去经过阿伯的旁边一望，发现阿伯那里是七孔流血的样 子。哇， 呢个系一个江湖传闻。 不过你讲起呢家嘢咧，令我谂起啲关于大美督嗰条路啊，即系丁角路咧。 系。 咁我唔记得佢系好似听闻过系有一啲嘅，你都知道有啲系冇叫做冇人像公仔嗰啲过路线噶嘛，即 系 可以叫做临时过路处咁咧。香蕉好兴噶嘛。 啊，好多呢啲噶嘛。 咁啊，传闻咧就话丁角路有一段咧就真系有咁样嘅状况嘅，就系话。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以前试过一些很重大交通意外死过人，那他们就试过一些鬼故传出来，就说在这些临时过路处里面好像近新良潭路那边的了， 是、 啊、不记得是不是、啊、那就说那些人呢去完宵夜食，可能在那里经过或者要过马路、 嗯、 经过那个临时过路处的时候呢，总是会遇到一个人的，咁就遇到一个女人，就企咗喺对面，企度嘅啫，又好似你头先话斋企度嘅啫，乜都唔做嘅。咁但系当佢哋过当佢呢班人不以为意去过马路嘅时候咧，咁就会突然间听到哔哔 哔哔， 即系嗰啲车突然间响安。原来咧就系话，当佢哋以为佢哋喺嗰见到个女人之后，望左望右冇车噶。咁就先至过马路噶，但系一过到中间未到第一个安全岛，即系中间嗰个安全岛之前，就已经有车冲紧埋嚟啦。 系 好近位置，即刻缩开咯，缩得切啫，缩唔切咪交通意外咯，又是。 哦，咁呢啲咪即系传闻，呢啲咪就系鬼咁。 系啦，咁就怀疑咧，嗰度系咪因为以前有交通意外死过人之后，而造就咗呢一个 地薄靈去找替身、 嗯 嗯、於是乎呢就鬼暗眼就看看你哪个不幸運、啊、時運低望到我一過馬路我就等你嘻嘻 等你嘻嘻 跟住就啊，你的靈魂就是我的 系啊，你个肉体亦是我的，今日都系。咁所以其实我都话，即系你啱啱你咁样讲开咧，即系其实即系成日讲话我学我哋学校，即系成日讲我学校一定系以前连状况，咁即系其实都唔系一定系真噶啦， 唔系一定真嘅，系啊， 即系有机会都系大家吹出嚟嘅。咁样所以我啊，如果你咁讲，咁即系我好明显定我即系我可以好坚定咁同人讲我学校系连状况，即系咁样讲啊。 即系喺头讲就算啦吓，即系讲完就算。我唔知道系唔系啦吓，因为以我的观感咧，就应该有几间学校，因为以前考试咧，即系 A level 又好，或者系叫做会考啊，都会去其他学校。 系啊，我都有啊。 我想喺度点名有两间学校，我觉得系有啲嘢嘅。 系 一间咧就系喺呢个土瓜湾龙浦道邓镜波书院。那個地方呢以前呢就是受過這個就是大空襲時期受過襲擊的地方來的、 嗯、 但是呢個問題都不是說究竟是不是這個跟空襲死過人有關是我只是覺得就是可能它的設計都有些問題 是我知 道、啊、所以就我覺得是有些東西的、 嗯、 第二間呢就在這個西環的醫院道的叫做梁球居紀念中學 是 的咁啊呢間嘢就依山而建嘅但係我個感覺話俾我聽佢個地理環境令到佢有啲問題 啊就造就佢定 可能有啲嘢啦咁啊究竟我喺呢個鄧鏡波遇到啲咩我留返下一節同大家講 啊鄧鏡波其實一個真係好一個即係冇話唔可以即系拆开少少再讲下，邓镜波点知邓镜波啫？隔篱我间都 普道小学， 下集再讲。 那南风吹来清凉，那夜莺啼声细唱。 一生何求？常半决放弃与拥有。耗尽我这一生，捉不到已跑开。 立心栽花花不香，纵返野仇恨。自愿爱海起风波，一朝生变断爱盟。 无论跨越边个年代，音乐始终如一。IBHK 第二台网络劲爆台，逢星期日晚10点至11点，迎希怀想曲。 哎呀，没鸡我填唔到嘅咧，阿顺仔啊，我上电受现场嘅，但系没鸡没到磨嘅咧，烧烟机磨嘢停嘅。 阿爷，你睇边套戏嘅首映啊？ 没戏话？哎呀，我唔知哦。邵艳杰啊，魔兽现场诶，柯耀廷诶，哎呀，够晒时间咯。哎哟，莫达田诶，沙街末日咧。 阿爷，收音机听唔到噶，我帮你上网开啦。逢星期三晚上九至十，有 Alan 同阿King主持嘅首映场啊嘛。IBHK 二台咪就紧咯， 咁啊，欢迎大家嚟到 IBHK。 哈哈，真可甜咧！ 首映场啊！ 兜兜转转，怎么总要转？自我催逼，今天结束心愿。 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 问谁对笑问把带头，从来没抱怨半句，不去问理由，仍踏着前路走，青春走到白头。 星期二、星期五晚上11点到12点 Andy 晚虎电台私人空间， 与你共存共鸣，同你深深呼吸。 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 Listen to the radio, the melody we used to know. Remember how it was back then, every word rang true.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平生不作亏心事，夜半敲门逢星期六晚11至12 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守灵夜话，一路听一路好多兄弟陪你听， 等紧你。 好啦，翻翻嚟守灵夜话啦。咁啊，刚才就讲到啲学校乱葬岗啊，又讲到啲大扎嗰啲马路嘅交通意外啊，等等。 跟住又开埋名啊，咁啊， 即系讲到呢个邓镜波书院同埋呢个龙浦隔篱嗰个龙浦 报 道 小 学，我都知系好上年纪噶啦，嗰一笪地方 好。全部啲學校都 係 咁， 但我都好老實講，就係因為咁樣太古色古香化咧。你喺鄧鏡波書院門口一入到去，覺得點解咁嘅屎氣沉沉嘅？ 嗰有氣，嗰有 好。其實咧， 突然陰咗 添。正確嚟講咧，就話佢係好有呢一個五十年代嘅學校嗰個 feeling 嘅。 因为佢嗰啲系门口一嚟嗰啲系康庄大道，跟住之后 咧， 跟住、就 但系仲要系用嗰啲好传统嘅，我俗称叫医院门啊嘛， 系啊系啊， 玻璃木门啊嘛， 木门嚟噶嘛， 而家已经冇噶啦，但系嗰个书院仲有。 以前我读啊，讲紧好多年前我读小学嘅时候，即系讲紧以前我哋小学有宗教，即系宗教意味，即系嗰啲机构，我哋学校咧，咁咧佢嗰啲系木门，因为我前教堂嚟噶嘛，即 系 我前读书嗰度系教堂念小学噶嘛，咁所以咧佢哋咧好多时候都好兴咧嗰啲大门啊、围门，全部都系木门，仲系实木门，好鬼死重嗰啲啊，跟住咧。成日又系唔知点解，我又认住好多呢啲咧，净系逢系有木门嘅地方咧，我就觉得又系阴森沉沉噶咯。系尤其啲系净系好实色嘅木色嗰啲门咧，你就一学你成日感觉嗰啲地方就一定系有啲嘢嘅。 系 咁咧，邓基方孙同隔篱嗰啲，嗰隔篱嗰间栋小学咧， 龙浦道小学 系一鬼样。 因为我以前喺龙浦道做过嘢嘅， 我都喺龙浦道做过嘢嘅。其实 后面就有呢两间嘢，我系好清楚，因为我考试我亦都喺邓镜波书院度考过， 系啊，因为 所以都知道下 嗱。首先讲起呢个地方，即系呢条街咧，其实好特别嘅。 天光道， 天光道，佢龙浦道楞住天光道，佢系上斜嘅，佢仲要单向， 冇错， 单程车嚟， 一条路向嘅啫。 系啦，咁咧佢哋沿住龙浦道咧，其实嗰度。嗰度即係你話沿住龍浦道上天光道咧，其實一路連住其實好多間學校嘅嗰度，係 冇錯， 好幾間，起碼 嚟嘅係啦。 嗰度起碼有六，應該五六間我 冇。而且係上一段年紀嘅啦，已經係叫做 係啊，間間都係好大年，即係有翻咁上下嘅即係歷史喺度。 係啊係啊， 咁同埋唔知點解我成日都即係唔爭再開門，隔離有間又隔離又係有間另一間中學又係咁嘅狀態嘅，唔知點解嗰條街嘅學校都係咁嘅。 嚇！但係據我所知，就我睇翻龍浦道小學，其實有一啲學生係舊生啦，寫過一啲嘅書本啊。其實佢哋都有提及，唔係關於靈異嘢，佢哋有提及到一件事咧，就係話學校復校嘅時候咧，之前啊，其實嗰度係一片廢墟嚟嘅。 係啊。 嚇！咁亦即系话，其实佢当年嚟讲土瓜湾一带就同红磡一样，受到呢、這个美军大空袭啦，即系炸咗一部分地方，咁就令到嗰个地方就夷为平地啦。咁、啊、变咗咧，就你好难想象紧里面都死几多人。 哦， 真系好难想象。咁变咗就喺现代嚟讲，就啲人就都有提及过嘅，即系天光道一带其实。某程度上咧，即系一到入夜咧，因为一嚟系学校区、 啊， 你想睇见只鬼影都冇嘅， 即系冇乜嘅。 咁、啊、但系另一方面咧，亦都有啲人就会觉得就系话， 可能经过洗经啲地方嘅时候，那个感觉话俾我哋听咧，似乎系有啲嘢喺度行过啊，操过啊等等咯，吓、 嗯。 咁系究竟系军队啊，定抑或啲人啊，定咩咧？就好，即系好难去追究。但系啲人系怕咯，即系据个历史源流所知就系、是。去到入夜之後，啲人係怕行嗰啲路咯。 其實好嗰度係， 因為你特別 係 當地居民，你根本遺忘唔到呢度曾幾何時係炸到七彩啊嘛，死幾多人啊裡面，你根本 估唔到。你會成日都覺得係個地，即係我以前喺土瓜灣同紅磡都做過一段時間咧，你會發現咧，其實啲區係特別嗰啲街又好，或者特別係我唔知點解成個區嘅氣氛咧係好暗嘅。 系啊系啊， 你硬系觉得佢成日都似有尘雾咧。 唔系， 做 咩我成日话去天光道行过嘅时候，我总系觉得有样嘢就好似唔肃杀，即系我哋叫肃杀，即系死咕咕咁嗰种感觉，死寂嗰种感觉。 系啊， 明明好多人行咧，但系你硬系感觉就系好似灰灰沉 沉、沉 沉、 暗暗，即系硬系尘有尘嘢咁样。 硬系好似周身唔聚财咁样样。 因为咧，其实即系讲开，即系以前做嘢，我以前喺附近即系一间中心度做嘢，咁、所以我成日都会喺龙浦道嗰就近嗰几间学校咧，我成日都会入去做嘢，即系跟啲同事入去做嘢。咁每次入亲去咧，先唔好讲最即系最下边嗰两间，讲喺山上面嗰间先，即系另外有间要上山嘅，嗰间叫华英，系一间男女校喺上边。华英相对就好少少嘅，因为佢喺上边。唔知系咪佢可能高处位置，同埋佢要上斜路咧，佢嗰个位咧，你感觉上系光明，即系通明啲嘅、那个感觉上。 系光啲啦，嗰啲地方。 同埋你系相对地咧，嗰度咧，你系觉得感觉冇咁唔舒服。 嗯、 但反而我冇，但镜波都仲好啲，即系好啲啲。我去到龙凤洞小学就 佢屈咗入去，加上佢又隔篱已经起咗啲高楼大厦咧。 系啊。 即係開始你都會覺得有啲唔知點，其實有一間學校又係我成日覺得啲怪怪嘅，就係軒尼斯道小學， 係有奇怪， 因為佢但係其實呢個又唔關間學校事，而係話佢周邊嘅地方已經起得太高啦， 啱啱凹咗入去， 咁佢又凹咗落去，咁咪變咗咪硬係覺得佢好似 俾人壓住， 格格不入咁咯，暗暗沉沉咁咯變咗。 同埋你以前咧，我哋喺龍浦度做嘢嘅時候咧，因為有時候要即要嗰度我個。嗰度又即系而家就龙浦度即系起咗豪宅啦，嗰度未起豪宅之前，佢其实一个一笪即系封即系起因嘅时候，我嗰阵时系啱啱起紧，我仲记得我就跟住 起咗好耐嘅，其实 系系咪起咗好耐咧？起咗好又好似系真系起咗好耐， 系 好似起咗好耐先跟住先至开始卖， 嗯 咁跟住但系咧佢起紧嘅，我记得我入去做嘅，我喺附近做嘢嘅时候，佢系起紧嘅啫，即系未起紧，未起晒。跟住有時候我跟住隔離嘅本身又做豪宅咁樣，都係豪宅嚟噶嘛嗰度。咁、我就喺豪宅嗰度翻工。咁、我哋有時要上去，即係一樓要幫手掛嘢，因為有時幫手掛機啦，要掛喺門口。咁我哋一定要上去佢個停嗰、那個間豪宅嘅停車場，然之後再喺停車場嗰度捐翻出去個門口度掛，好奇怪咁樣。咁、我就每次都要行上去龍浦道。咁我要行到佢大门口，因为一路行嘅时候，其实我就要沿路一路上斜，就上到龙浦道中间嘅位置，我先至喺停车场，因为佢系中间位置先有得穿入去噶嘛。佢个大门口，咁我每次行嗰段路咧，因为有时夜晚，因为夜晚晚我哋先至会做，即系先帮手整啊，先有时间整。咁咧，我每次去亲嗰个位咧，我成日都望翻个对面咧，就其实一望个对面就系龙浦道小学噶啦，已经。我成日望住个门口嘅时候，我成日因为熄晒灯噶嘛，五六点啊，六七点时间，其实冇学，啲同学仔放晒学噶嘛，小朋友，我成日望住咧，我成日都认住佢嗰层，佢门口咧系一层灰一层灰嘅， 即系好似我哋嗰次话斋系黄大仙医院咁咯， 系笠住咗 一层嘢咁咯， 你系好明显地咧，你系见到有一层好似胶嘅东西咧， 胶 对住，我用咗个形容词，即系容许我用一个胶，系啦，你容许我用呢个形容词，真系。佢唔同我哋以前即系皇帝，我唔系唔同我哋之前我讲过皇帝仙院嗰个感觉，嗰只就系一层，即系一层胶嚟嘅，佢唔系灰嘅，佢即系 以前唔系雾， 唔系雾嚟嘅，你系觉得系有层黏膜咁样 罩住咗个 门口咯，跟住你就会觉得佢就都唔知个感觉。 好似我上回话斋咧，即系如果我睇到就系一个虚体啊，但系如果啲人睇唔到，咪可能系一啲雾或者胶咯，就系、是。 我咪讲过关于呢、這个秀茂坪啊，安达神道下面嗰几座新庙咧，其中一个庙嘅门口咪有啲人喺度画画画，即系喺度敲门啊，又喺度画嗰度门嘅。 系啊， 嗰啲唔系人嚟噶嘛，嗰啲 grad 嚟噶嘛，即系会唔会有啲类似咁？就系、是、当你睇到就觉得系。是一嚿嘢啦， 系好奇怪嘅，总之系一嚿，唔知点。 哇，唔系会唔会系好多人喺嗰度拍紧门咧？其实 咁惊， 讲唔系喎， 即系喺嗰度拍门。哦，啱啱头先上网旺角咧，龙浦道即系睇翻维基百科讲啦。维基百科讲龙浦道咧，原来咧周边嘅土地咧曾经用作个学校啦，做个军营啦，做个难民营啦，同埋做个青年拘留所，即系以前有噶喺 好杂嘅地方。 系啦， 系 龙浦道十八号嘅位置咧，就系一个战后曾经系一个小型嘅英军基地，即系而家个独航闸系啦。而喺越南船民涌港嘅时期咧，就改建过做难民营。系啦，而系龙浦道十一号嘅龙浦道另一边咧，其实就系曾经用作个青年拘留所，即系以前即系啲 儿童院啦， 系啦，就系咁啦。啱啱睇翻，原来、啊，咁原来真系有得睇， 有根有据啦， 有根有据啦呢件事原来。咁所以其实你谂下，我即系原来我哋啱啱又讲开咁样讲，原来即系点解呢个地方 会有啲咁嘅故事发生啦？咁啊，真系一啲都唔奇啦。啊，即系等同于话以前啲人成日讲儿童院，其实即系男童院、女童院啦，俗称， 系， 即系总系特别多事噶嘛。你都知道里面人蛇混杂，或者过去有啲唔干净嘅嘢发生过噶嘛。 系啊， 即系总系可能系殴斗啊，即系打死人啊，咁或者本身嗰、那个罪犯啦、啊、吓、啊，即系虽然叫做唔系叫做。罪犯啦，佢哋叫做更新人士啦，而家 系啊， 即可能系某程度上佢哋系做过一啲凶险嘅嘢啊，咁啊变咗就特别多呢啲事故啦。 系啊，同埋你谂下，同埋点解我会成日觉得点解龙浦道嗰两间学校头先讲紧一样嘢，同埋佢好佢同其他学校有啲唔同嘅，龙浦道小学佢哋个门口系凹咗落去嘅。佢个门口系即系佢系行人路啦，跟住系落楼梯啦，跟住凹咗入 低过条马路， 低过条马路先至入到间学校噶。 系系， 我啱啱望翻啲相先发现 呢方面就某程度上有，如果系民居就一定唔系最好噶啦，一定唔理想噶呢啲系啊，即系风险特别多啊。 同埋佢系即系佢同埋佢系一座主楼，即系佢净系一座主楼，跟住系跟住个门口系即系唔喺最前，佢退咗去嘅。 系。 咁变咗中间系有个框框咁样凹住，佢系框完之后再有一个框框住，即系一个大嘅，即系主流啦。 我明， 跟住即系中间佢中间唔知点解有个平台啦，平台仔啦，跟住再推入去，跟住先系个门口咯。 即系唔好怪我讲句啊，呢啲系嗰啲墓穴式门口嚟嘅，其实 系啊，我就话似 墓室式门口嚟嘅。 所以我成日都成日讲话，唔知点解成日觉得佢似一间似间似似一个好大嘅一个 墓穴 咁样。好奇怪， 不过呢个你冇办法啦，外国人嘅建设吓， 系呢个以前系啱啊，呢个系外国人建设， 系啦，呢个系外国人嘅建筑嚟嘅，所以有冇杂技呢啲嘢就当然就吓见仁见智啦， 见仁见智啦，系啦。 好啦，咁啊土瓜湾咁啊，当然多故事啦，即系最近又掘到咁多咁嘅文物，你都会估到啦吓，即系呢个历史源流就一定系源远流长，而且咧一定系好多呢啲鬼鬼怪怪嘅嘢发生。争在我哋见到嘅嘢究竟系日军操兵啊，定系宋朝啲人操兵啫嘛？ 宋朝操兵好惊 啊！即系嗰个地方曾经何时都系一个宋室嘅驻扎点啦，叫做洋室嘅驻扎点，咁始终都会有一啲军队喺度。 系， 之但系究竟系详细情形系点咁啊？呢个留待历史嘅追踪啦。 好啊， 咁啊，我哋跟住落嚟又讲下呢个郊野公园。 好啊，郊野公园。 郊野公园，如果大家记得呢个丁尼华事件咧，就知道其实有好多嘅地方咧系好扑朔迷离嘅，你永远你都会唔知道究竟你入到呢个深山野岭嘅时候，究竟 会见到啲乜嘢？ 见到啲咩啊？究竟你会见到马骝啊，定系你会见到嗰个唔系马骝咧？ 见到另一个， 可能见到一啲 你估都估唔到， 我哋叫做妖怪啦吓。究竟会唔会遇到呢啲咁嘅情况咧？咁 即系会有嘅， 系啦。 其实你想想我哋，其实香港都几一个特别的地方嚟嘅，因为其实香港咧，其实即系普遍嚟讲，一个咁细嘅地方面，其实佢哋嗰个郊野公园嗰个占地率其实都几高 你想想香港人， 是没错， 是啊，即是想想我们、啊、即是我们随口噏下，即是我们一定去过细个，我们一定去过郊野公园，例如马骝山、金山郊野公园，这些这么即是或者是啲例如水塘啊，即系例如可能西贡、啊、 城门啊，特别多故事 啊。系 啊， 城门啊， 即系我哋过往好多集都有提过啦。 你永远都会见到系发现好多水塘轮住嘅郊野公园咧，系特别多故事嘅、 啊。系，即系好似呢个万宜水库啊， 系啊， 船湾淡水湖啊，都有听过一啲嘅故事嘅。 系啊，因为呢啲通常呢啲水塘就喺正、啊、就喺个郊野公园入边。 一嚟啦，二嚟就系最主要就系呢两个，特别呢两个。不要说这两个以往的水塘都好了、 嗯、 即是你总是会有一些工伤意外、啊、或者死亡的 时候、 啊。 即 是 起因的时候、啊 啊、即如果大家都记得就是当年船湾淡水湖落成都有一个叫做、啊、死难者纪念碑啦、啊嗯、即是当然有一些工人 会、因工而死亡的、 嗯 啊、那他们就立碑 去提啦。啊、不过听讲话船湾淡水湖嗰条坝上面咧，就遇到嘅就唔系工人嘅鬼啦， 嗯， 就是、另类一啲嘅鬼吓、 啊嗯啊啊。你讲起水坝咧，我唔知道，我唔记得咗啦。我应该有曾经分享过好耐之前嘅首领嘢话，吓、啊，咁唔紧要啦，重新再讲多次啦。咁我咪话曾经试过一次，我喺荃灣嗰個係咩？ 城門水 塘。城門水塘係啊，我有一年咧，好多年前，講緊我嗰陣時十幾歲應該，咁咧就係同啲朋友上咗去城門水塘夜晚宵夜食。咁、我記得嘅假期嚟嘅，咁啊嗰日假期嗰晚咧，其實好多即係唔止城門水塘上面，即係我哋咪要佢哋要搭巴搭，我嗰時我記得搭的士咁樣， 有小巴嘅其實 有小巴咁啊，咁咧一路會有小巴又上一路沿住城門水塘一路上到水坝噶嘛，咁、水坝附近其實就係有個燒烤場啊嘛， 嗰、個地方咧其實就係啲小巴停嘅地方就係呢個遊覽中心、遊客中心嚟嘅， 遊客中心嚟嘅係啦，跟住再 佢再行前啲咧就有一個叫啲人就叫佢做菠蘿坝嘅 啊， 係 啊，菠蘿坝係啦，我記得係啦，跟住嗰個附近有燒烤場噶嘛，咁咧話説就係嗰晚咧，我哋同即係一行就講緊都成十人到啦，應該咁我哋就同啲 friend 即係上咗去宵夜食，咁因為話冇唔知點解無啦啦上揀夜晚宵夜食啊，唔知幾多咩原因啊，咁即係早啲就係上咗宵夜食啦咁樣。咁我哋其實當日就帶曬嘢食啊，咁又有帶大光燈嘅，好我記得嘅，因為我哋有朋友屋企唔知道做車房定乜鬼嘢， 咁有呢啲嘢， 跟住有大粒，佢哋真係成粒大電視，跟住有支大光燈咁樣， 真係夠曬勁啊！ 因為好黑嘅嗰度， 到你照唔到啦， 真係照唔到你照唔到。因为那个位置其实很黑的，因为如果有去过就知道那个烧烤场其实附近没有灯的、所以其实即一到入黑的时候其实黑得很重要。我们去烧啦，去到其实那天应该都旺场，因为其实那里附近我们记得那里都还有四五个炉都还有烧的东西，即是不止我们的。咁我去到烧嘢食的时候，我们去嘻嘻哈哈围着个炉，我很记得我背我是坐住咗，我是对住支大光灯坐嘅，咁啊包照到我咁劲，同埋劲热啦，因为个炉又热啦，嗰阵又热啦，咁啊第一射热到爆炸咁样，咁我哋就一路烧嘢食。咁我记得我印象中做紧嘅嘢就系我烧紧嘢食嘅，系啦，即系同啲朋友嘻嘻哈哈，冇啊，好开心啊，烧紧嘢食。跟住嗱，呢个系我嘅记忆嚟嘅，系啦，记忆之后我嘅记忆点去到呢一刻就停咗啦，跟住下一个记忆点，即系我突然间中间断咗片，我中间有啲，我中间做咗好多嘢，但原来我中间完全 到你清醒嘅时候啦，呢个记忆点就已经唔系嗰个地方。 系啦，我到我下一秒我记得嘅画面咧，我已经个人咧，我系瞓咗喺个菠萝坝边嗰个即系个水坝边，我瞓咗喺度，我系有六七个同朋友仔围住我喺度，好慌张咁望住我。 发生咩事？ 系啦，而我咧当时系唔知发生咩事，我好记，我就 但系佢哋应该有同你讲噶啦， 跟住由我即系事后讲咗俾我听，跟住咁我完全嗰刻系唔知道发生咩事嘅。咁我就系见到佢哋好慌张，好惊，跟住我就一面茫然咁样，跟住我望住佢咩事啊？我喺边啊？ 做咩会喺呢度？ 系我坐喺度咁样，跟住同埋我记得我就系因为我是选晒，我不知道你手选了的，左右我两只手选了，跟着我是喊过来的，因为我明显地块面湿晒的， 是湿晒的，撞鬼了，做什么呢？ 是的，做什么鬼呢？ 咁就系嗰刻就乜都冇讲，跟住然之后佢就扶咗起我，扶咗我起身，跟住我就系不断去问喂点啊，好惊个咩事啊咁样，跟住佢哋话我哋都好惊，我哋不如就俾走咁样，落咗山先讲咁样，即坐埋边，即立即又执嘢又讲，即执嘢走啦咁样。 系， 咁我哋就一路行落，一路行行翻，即行翻去啦。咁嗰阵时好夜嗰阵时，讲紧系过咗十二点。应该过十二点，我记得， 即系已经系就嚟入丑时噶 啦。系啊，跟住之后我哋就出紧落紧去咁啊，去即系走啦，走咁样，唔知咩事，走咁样啦。好啦，咁咧专登留下先，中间有啲事发生。好，讲咗头，讲咗喺我水坝发生嘅，即系喺嗰个，即系喺嗰个 水坝边啦， 水坝边发生嘅事先。咁咧，话说就系我朋友，我啲朋友。他哋即系综合化翻俾我听发生嘅事，我就系突然间少少下嘢食，即系冇嘢嘅，突然间冇嘢，冇唔系激嬲我，又唔系即系大家唔系讲紧啲咩， 乜事都冇， 乜事都冇。咁咧，我突然间咧，因为我哋嗰个位置其实就个炉边，其个烧烤炉嘅隔篱咧，其实就已经系崖，即系山崖边，山边嚟嘅。咁咧，即系其实系啲崖边嚟嘅。咁我哋就烧嘢食，其实冇嘢嘅。咁我哋前后都冇人用，咁我哋。后两排先至仲有一班人烧紧嘢食，咁咧我就烧下嘢食嘅时候咧，我就突然之间就个人突然间个人咧拧住面坐，即系拧住面坐就我就背住咗个火炉啦，我背住咗烧烤炉，我就望住远处人哋嗰边烧嘢食嗰边嘅方向，我就望住人哋望住嗰边，咁但系嗰边其实系中间系有一段好长嘅距离，咁佢就话我向住嗰方向坐咗度唔喐，定咗。咁但系当时佢哋冇即时 怀 疑啦，咁同埋亦都冇专登即系问我，但系我企咗，佢话我坐，佢定话我定咗架，应该定咗系起码过咗十分钟。咁我就觉得有啲唔妥。咁啊就即系佢哋初就以为我唔舒服，或者系咪我听紧电话定乜嘢啦咁。咁所以其实佢哋就嗌我，咁啊嗌我嘅时候我冇反应，即系佢哋嗌喂点啊，你做咩嘢喂？咁啊一路嗌冇反应。咁啊，嗌多两嗌嘅时候咧，佢就我突然间咧，我唔知啊，佢哋即系全部佢哋描述，就话我突然间企咗起身，跟住就系企咗起身，跟住就一路行，我就行翻出去，我就沿路一路行翻出去，出翻去水，即系出翻去出边嗰个水坝啦。咁我哋行翻出去，跟住佢哋，咁我佢以为我行，即系我就行开，唔知做咩事咧。我以为我唔开心定点样，就行开咗山，咁一两个跟住我尾，即系跟住我尾行。咁啊系行，佢就觉得我唔对路。因为佢我系即系嗰个状态，其实完全唔系我以前，因为唔似我一般 完全都唔系你嚟嘅， 唔系我一般嘅我嚟嘅。咁我行到出去，跟住行到去，因为水坝边其实中间系条马路噶嘛。 系啊，我记得系。 咁我哋一路行，我就企咗喺马路中间。嗰阵时冇车嘅，因为其实嗰个位已经 好疏落嘅，其实啲车都已经 唔系都冇，应该好少，非常之唔应该冇乜车会上到嚟。 我哋都冇公共小巴啦，已经 系啦。嗰阵时间，咁我就企咗喺马路中间，跟住企喺度又系呆咗。跟住之后咧，佢哋就问我，跟住嗌我，完全咁嗌我做乜嘢？你做乜嘢？咩事啊？咁样企咗，我维持咗两分钟企咗喺度，跟住我继续行。 行到边度？ 跟住我就行到去边咧，我就正正行到去嗰个水坝边，我就企咗喺个水坝边度。 啊，系要翻去水坝边啊！ 系啦，跟住佢哋就，佢话俾我听就系话佢哋觉得唔对路，因为嗌极我都冇反应。咁有啲即系其实嗰团朋友入边咧，其实有啲熟我嘅朋友知道我会即系咩状况啦，有啲咁，所以其实佢哋就会即系佢哋即刻就有人。即系嗌啦，嗌人出嚟啦，咁样。咁佢哋就成班就跟住就好慌张咁就行咗出嚟，跟住就见到我。跟住咧，我当时嘅状态系做紧咩？我就望住个水坝，我就望住即系望住个水塘啦，应该咁讲啦。 想跳落去？ 跟住唔系，我系望住水坝啦。跟住我就无啦啦喺度咧左，即系个人咧系左摇右摆，但系好轻微。佢话我摇嗰个佢嗰幅度咧，其实一开始好微嘅啫，唔系好觉，就见到好似啲晕晕地咁样， 系好似晕船浪咁个人。 系啦，见到我左下右左右左右咁摇， 系 跟住佢哋就好惊啦，唔敢埋我身，个个喺我后边，其实喺我两三个人嘅身位啫嘛， 系 个个都唔知咩事，跟住佢哋就好唔知点啦，点算咧？好惊，跟住冇人帮到佢哋。 跟住咧，咁佢就佢哋揸住支电筒，咁其实喺我只脚度，即系我即系咁样照住咗喺我只脚，佢话照我只脚嘅，因为佢唔敢照上嚟， 惊见到啲咩啊？ 系啊，惊知叫咩？佢哋一路照住我只脚啦，因为佢确保我人喺度，因为好黑睇，唔好睇到，即系冇乜街灯啊，其实所以视线唔系咁好。跟住佢哋一路讲，跟住佢话企咗，即系佢话我持续企咯，咁样摇摇下摇下，咁佢话 around 应该都摇咗都一段时间，即系两三，即系可能讲五分钟啊，两三分钟，嗰、个唔知点算，不知所措。 总之就系完全唔知唔知咩事啦。 系啦，跟住之后咧，佢就开始见到我咧嘅幅度越摇就 越 大， 系 啦，即系个幅度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跟住咧，跟住我 friend 咧就。有朋友就系咁，佢描述翻俾我听，就系佢一照，佢就攞支电筒一向上 照 住我， 佢 咪照到我样，佢照中后尾就，因为我背住 背影 ，OK。 我一照住个，一照住咗我后尾就咧，跟住我就好快嘅就一照，跟住我就啵一声就向后就晕咗。 哦，即系其实系成个过程里面冇伤害到自己， 我冇伤害过自己， 但系只不过可能因为你。跌低过程里面整到啲手啫， 系啦，我就应该唔知系揿，佢话我哋手系揿住， 可能因为咁就整跌伤咗啦。 系啦，跟住我唔知系揿住咗个水坝边，我 系 咁样，即系好似个人系揿住水坝边，佢哋好惊我跳落去。 哦，系系啊，当然啦， 一个似跳落去嘅动作，但系我系咁样揿住嘅，即系话我咁样揿，即系攞个手掌个位咧，就揿咗落去。咁所以我其实我成我后屘发现，其实我嗰啲伤痕咧，其实系嗰啲啲碎石嗰啲伤痕嚟介到，跟住我可能向我向后跌嘅时候，其实我应该后边整亲嘅，其实所以唔系只手，我冇用手擦，因为我系佢话我 应该系其他嘢影响 整 亲只 手嘅，系啦。咁、 okay、 跟住之后咧，佢就话我就除咗见到我头要右尾摆嘅手之外咧，就系佢话俾我听，就听到我哼嘢，但我唔知道我哼紧乜嘢。 撞鬼咯！ 喺度哼嘢，但系唔知哼乜嘢。佢就听只歌嚟嘅，但系唔知咩歌。佢哋混都听唔清楚，好细声。我听到我望住，总之成个画面系好恐怖嘅，你明唔明？即系我无啦啦企咗喺个水坝边，揿住咗个水坝，水喺个水坝边，只手都喺个水坝边，左摇右尾摆，跟住喺度哼歌，但系唔知哼乜嘢。跟住好啦，跟住呢件就系佢哋话翻俾我听，即系嗰、那个我喺水坝边发生嘅事。跟住最离奇嘅咧，呢个系第二个段，第二呢个第一 part 嚟嘅， 系 第二 part 仲恐怖，留翻下一集讲、嗯，但系我留翻少少尾，我又系突然间中间断咗面、完完全全断晒，断咗咩咧？我就系由我佢哋讲完俾我听呢件事啦， 系 跟住我哋其实安抚啫，我人有啲其实我有啲唔系状态，有啲想晕想晕嘅状态。跟住咧，我哋要等埋啲朋友啊，一层咁一齐走，因为冇跟住嗰个时间冇巴士，冇小巴，乜车都冇。咁我哋一定要落翻山，一定要行翻落去，出翻去大马路先至有车，有的士接咁样。咁所以嗰刻咧，我哋就行落去。但系咧，神奇就系我喺即系小巴站嗰个位啦，落翻去山下边嘅时候咧，嗰段路咧，我完全又断咗片。我第二次断片就系唔见咗嗰段路啦。嗰段路其实佢哋问咗好有啲嘢嘅，我做咗好多嘅做咗啲嘅好奇怪嘅嘢，亦都佢哋问咗我一啲嘅问题，系啦，咁但系我究竟个反应系点 都冇办法解释啦， 解释唔到嘅，我完全唔知点解当时发生嘅事，系啊，咁呢、這个即系留待下一集再讲啦。 OK， 好啦，咁啊，其实就啊郊野公园嘅故事就梗系未完啦，仲有大把啦，咁啊嚟紧。我估我哋一系列都会系关于郊野公园噶啦， 系啊，嚟紧嚟紧离唔开噶啦。 咁啊，总之就喺呢个农历新年之前咧，都应该同啲郊野公园结缘噶啦，我哋吓。 系啊， 啊，咁啊，趁住喺新一年嘅第一集咧，都同大家去讲声先啦。 嗯， 因为咧，大家都知道我哋，如果你跟开守灵嘅咧，都知道规矩噶啦。 嗯， 吓、啊，首要条件咧就系话。我哋农历新年咧系唔会做呢啲嘢嘅， 系啊，乜都唔做。 特别系一过咗新即系旧历嘅12月15，我哋就开始乜都唔会再讲噶啦， 冇嘢讲噶啦。 咁所以咧，大家就要留意住啊，我哋嚟紧会话俾你听边一集开，边一日开始，我哋就会暂停一阵嘅。 嗯， 咁然后咧就要等到过晒农历新年啦，即系正月十五之后咧， 嗯， 我哋呢个节目先会恢复嘅。 系啦， 系啦。因为嚟紧数数算算，你就会知道噶啦，应该剩翻冇几多集可以听嘅。 系啦， 咁、啊、就要等到咧，起码成个月之后噶啦。 嗯， 咁、啊、大家就要留意。 系啦、 啊，好，咁啊，今集咧就嚟到呢一度啦，多谢大家收听啦。咁啊，我哋下个礼拜咧就继续 城门水塘的故事啊， 正啊， 好，拜拜。